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山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同时气温继续下降，白天气温只有12摄氏度，可能创入秋以来的新低。随着冷空气来袭，北京可能在今天开启入冬进程，常年北京入冬日期为11月1号。据市气象局对采暖季气温整体初步预测，今年11月到明年3月，本市平原地区平均气温为1到2摄氏度，比常年略偏高。按照规定，如果没有气温骤降、突降大雪等极端天气，各供热单位按计划在本月7号统一启动点火试运行，本月15号确保居民家中室温达标。年内第21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昨晚打开。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从今天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75元和365元，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价创下的最大跌幅。业内人士分析，以当前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计算，下一轮成品油调价开局将呈现下调的趋势，幅度在每吨280元左右，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下调的概率较大，有望迎来2连跌。昨天，北京地区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比之前预报的中到重度污染有所加重。今天污染形势没有根本改善，为轻度到中度污染，预计明天开始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北京人艺京味大戏《小井胡同》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的演出。这部由著名编剧李龙云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话剧，聚焦北京南城一条名叫小井的胡同，通过胡同里人们跨越几十年的生活轨迹，透视时代的步伐。由市教委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合办的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将于本月在北京举行。从本月14号到29号，来自北京8个区以及天津、河北、江苏共25所学校的25台剧目在中国儿艺大小剧场轮番登场，带来各自学校在戏剧教育方面的教学成果。本次艺术节期间，中国儿艺将派出多位专业人才，开办形式多样的戏剧工作坊和戏剧讲座，展演的剧目也覆盖了从高等教育到幼儿园的多个层级，包括陈经纶中学的儿童剧《时空答题卡》，灯市口小学的儿童剧《爱的烦恼》，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的儿童绘本课本剧、儿童文学片段作品等剧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本月8号，也就是下周四，话剧《结婚进行曲》将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1号。《结婚进行曲》出自美国作家劳伦斯·兰纳之手，又名《另一条出路》， 《十一部讲述婚姻问题的喜剧》，这部话剧由北京人艺导演任明执导，张点点、冷继元、王君瑞等一众青年演员主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出行好伴侣，8760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人痰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尚文，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东四十条桥到小街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艺海说宝。艺海说宝。艺海说宝。雾里看花房达 言，趣味存真，话收藏。寻宝护宝藏宝，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 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捡漏就是很便宜的价钱呀买到很值钱的古玩，而且卖家呢往往是不知情的，但是想捡漏也不那么容易。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 这篇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讲述的就是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意外捡漏的故事。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张先生的爷爷是个中学老师，张先生很小的时候爷爷就教他练书法，爷爷最喜欢的是流体，自然教他练的也是流体。 您要问了，这柳体是指的什么呢？柳体是唐代柳公权的字体，以棱角分明、骨力刚劲、疏朗开阔、清秀方正为特点。所以在上小学的时候，张先生的字儿在班里那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他的作业本还被老师当范本挂在教室的后墙上。 不过到了上中学的时候，他因为考试压力大，学业忙，就把这写书法的事儿给荒疏了。一直到了大学毕业，找了份不忙的工作，才又把这爱好重新拾起来了。没事的时候，他就写上那么几幅。这个时候，张先生可不像小时候那样了，整天对着字帖练字。 他开始关注起当代的书法家来了。在当代的书法家中，他最欣赏的是启功先生。可是此时已经是90年代末了，书画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启功先生的书法已经卖到10000多一平方尺了，其他大家的作品也都是几万、几十万一张。张先生刚刚工作， 价格这么高的作品他根本买不起。买不起没关系，可以到大拍卖去看预展，预展上精品很多，而且都是免费参观的。就这样，他就常常的出现在各大拍卖公司的预展现场，每每流连于启功、刘炳森、郑孝胥、欧阳中石这些大家的作品之前。 白天看展，晚上回家，他就凭着记忆模仿。后来看的预展多了，他也就关心起了这些作品的市场价来了。于是，不仅预展的时候他会去，拍卖的时候他也会去，看看自己关注过的作品能卖多少钱，看看自己的眼光怎么样。不看拍卖也就算了， 这些东西自己根本就买不起，他也知道。可是一到现场，受到现场热烈气氛的影响，他就有点跃跃欲试了。看到别人频频的举牌，听到场下一阵又一阵的未出天价的竞买者的叫好声与掌声，他也恨不得半个牌参与到这种激烈的角逐当中。可是别说参加竞买了，他的那点存款连交押金的钱都不够。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里，他就想把事业单位这份只够喝粥的工作辞了，像他同学那样去做销售挣大钱。不过他也知道，凭他的性格，整天和人打交道的工作他做不了。可是要是一直干这样的工作，恐怕这辈子他也别想到大拍上去举一次牌了。万般烦恼之际，他忽然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样既不用辞工作，又可以得到举牌的机会。他想到什么办法呢？去小拍。拍卖会一般分为大拍和小拍两种，大拍指的是大型拍卖会，一般比较大的拍卖公司会在每年的春季秋季各举办一次，聚集诸多的精品。小拍呢，就是指小型的拍卖会，有一个季度举办一次的，有一个月举办一次的，也有不定期举办的。以前张先生只看大拍，对小拍是很看不上的，因为他听不少人说过小拍不能看，会把眼睛看坏的。其实这小拍呢，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种小拍是比较有实力的大公司对一些算不上精品但也有一定价值的古玩进行的比大拍频繁的拍卖。这种小拍呢，一般把关相对严格，赝品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总体上信誉还是不错的。另有一种小拍呢，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实力的小拍卖公司搞的，精品争不来，只做小拍，拍点比较普通的文玩字画，挣点佣金。对于这种小拍呢，各个公司差异也比较大，有的公司信誉还不错，虽然实力不足，但也想做长久的买卖，有的就不行了，注册个拍卖行，无非是为了挣点钱，说不定哪天就倒了。哪儿管什么信誉不信誉，没有信誉也没有鉴定队伍，卖出去的东西挣到佣金是真的，反正法律也没规定拍卖行必须保真，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预展都是你自己看过的，我管你东西是真是假呢。张先生第一次去看小拍预展，就赶上了这样一小公司。进了预展厅，他就奇怪了，这不是小拍呀，放眼望去全是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黄永玉这些大名头的东西，启功书法更是铺天盖地了，这比大拍还大拍呢。再一看价格啊，他就更晕了，都是100块钱起，难不成这全场都是假画？绘画他看不懂，但书法他是懂点的，来到一幅标着启功作品的预展前仔细的端详，他就乐了，什么呢，还不如自己写的好呢，这种东西也能卖。看完了预展，出于好奇，他第二天又去看了拍卖，他倒要看看这些东西现场能卖多少钱。再次出乎他的意料，现场的竞买居然异常的激烈，有的100元起价的作品竟也被争到了上万元。难道大家都不在乎东西是假的吗？这个问题让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又看了几场小拍，不但这个问题他仍然没有弄清楚，而且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在一家新成立的小拍卖公司的预展上，和上次看到的差不多，满眼的书画都是100元起价，可是其中有一幅落款启功的作品，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神韵。这是一幅对联，纸上有点黄色的水渍，折痕明显，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被污损了。 本来这个作品可以到脱裱的地方重新清洗揭裱，可是这件东西显然被认为是赝品，起拍价100元，还不一定能不能卖出去呢，谁愿意去费事啊？可是凭着这几年对启功先生作品的研究和模仿，张先生觉得这张是真品，不过他也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有点别扭，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哎、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到了拍卖那天，他也照常去看，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他也交了保证金，办了个竞买牌。小拍的半盘保证金比较低，像这一场小拍1000元押金就可以半盘竞拍了。张先生决定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也尝尝举牌的滋味，自己就举这张启功的作品，要是有人争呢就不要了，举着玩玩，要是没人要呢，自己100块钱买下来它也无所谓。如果东西不对就当交学费了，人家不都说了吗，收藏要从交学费开始，反正100块钱自己还出得起。要是这件作品万一是真的呢，那可就价值几万了。等了一上午，终于轮到了这件作品竞拍了。拍卖师问了2次都无人应价，到了第3次如果再无人应价，这东西就要流拍了。就在此时，张先生犹犹豫豫的，很不熟练的举起了牌。说来也奇怪，没人应价的东西大家都不理睬，一旦有人应价了就有人出来争抢。张先生应价100元，就有人应价200元，之后300、400，竞价一路飙升。张先生没参与过呀，以前看别人举牌和自己举牌还真是不一样，看别人都轻轻松松的一抬手就完事儿了，可到自己这儿怎么心里总在考虑要不要再举一把呢？这件东西争得这么激烈，自己再给他添把柴加把火多有意思，反正好几个人抢呢，怎么也不会落到自己手里。这么想着，拍卖师叫到800的时候，他就又举了一下牌。说来也奇怪，这回他一出手，刚才那2、3个互相不让的人忽然都收手了，激烈的角逐戛然而止。他像傻子似的就这么一直举着牌，听到拍卖师报800元第1次，800元第2次，800元成交，啪一锤定音。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这件东西居然砸在手里了。东西一砸在手里，张先生就泄气了，越想越觉得东西不对，他心里这个沮丧啊。想好在100元的时候就举一次牌，谁让你又多事又乱举一次呢，就这么一挥手挥掉了800块钱，不对，还不是800，是880，人家拍卖公司还得收10%的佣金呢，太糟心了。这不没事闲的吗？其实现在才感觉到糟心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买下来就不能不要了。拍卖前交的押金主要就是为了预防他这种不理性的人的，要是他不交钱提货，1000块的保证金人家要扣掉。他衡量了一下，与其画财两空，还不如交钱提货呢。提了货，抱着一线希望，他把一个开画廊的朋友约出来了，请人家帮着看看东西，万一作品是真的呢。两个人到了一家茶馆，要了2杯茶，还没看东西，张先生就先把买画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完经过，人家就笑了，你被人家玩了，跟你争的那2、3个人估计都是托，说不定他们就是画的卖主，把画拖到一个高价上，你再一出手正好就让给你了。 傻了吧？这里头道道多着呢，你一个规矩人别玩这个，玩这个赔死你。张先生如梦方醒啊，啊，原来是这样，他心里就更觉得堵得慌了。那你看看这东西对不对？800块就给你了，能对得了吗？你用脚丫子想想，能对得了吗？为什么有些个特别烂的拍卖行啊，东西都不对还能卖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不用脑子的人总抱着捡漏的心理，那漏能让你随便捡着吗？张先生恍然大悟，原来大家并不是不在乎作品的真假，而是把买画当作买彩票一样，抱着侥幸心理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看看东西再说吧。展开卷轴草草看了看，画廊的朋友就把它放到了一边，俩办法，一个拿到我店里头，也别卖800了，就卖200块钱，能挽回点损失就挽回点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接表一下，拿到小的拍卖行，别找大的正规的，找不太规矩的那种，给人塞个红包，没准能碰上个比你更冤大头的给买走呢。张先生想了想，放弃了第一个办法，亏得太多，又想了想，把第二个办法也放弃了，自己被蒙了就不能再去害别人了。垂头丧气的回了家，张先生再次把这对联展开，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冷静下来了，仔细的观赏这件作品，越看就越觉得有神韵。虽然功力好像没有启功先生那么深厚，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跃然纸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忽然之间，张先生想出了第三个办法。第二天，拿着这副对联，他匆匆地赶到了装裱店，他的打算是先装裱一下，然后拿给鉴定大拍拍品的师傅看一看，要是人家说也不对呢，自己就死心了。